小宝贝，从不怕累，唱歌跳舞我最会。时间不浪费，老师说对，做个乖乖的小宝贝。 爷爷他最疼我，要什么他都给，奶奶也总是说我是小宝贝。嘿，我是小宝贝，从不怕累，唱歌跳舞我最会。时间不浪费，老师说对， 时间不浪费，老师说对，做个乖乖的。